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徐冉。 啊，大家好，我是李音飞。 嗯，今天坐到了代理主持人的位置上，欢迎你，音飞。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并且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哎，对。 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盒饭 Live 上给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版的直播，也就是这两种视频方式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现在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我老说错话，你把话筒往下点，不是老挡着脸，您这么俊俏的脸庞不得露出来吗？ 不好意思让大家看见我，没脸见人。 没事儿，在这儿可以啊。我们这个在直播间里有各种听众跟观众，就喜欢各种口味，所以你放心吧， 这什么 话，对自己有点自信。我不是给你拿回来嘛，对吧？那在我们直播间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配音员主持人刘洋姐姐，欢迎刘洋姐姐。 哎，各位好，徐冉，周末快乐，云飞第一次见面，你好。属于重口味的，有人会喜欢你。 刘洋姐姐，我喜欢。这个介绍特别到位啊。以及今天还有来自豆瓣电影的杨欢喜，欢迎欢喜。 大家好，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同时呢，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例行的公事必须要解决，那就是全体一起来感谢一下天津语编 要真诚发自内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 鼓掌。 对，我们三位嘉宾对我们这个环节都特别熟悉， 特别喜欢，最喜欢这个， 对， 特别热闹，对吧？ 要谁给钱啊？ 你这说太直白了，能不能行？虽然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三位，主要是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当中的一个唯独剧本的桥段啊。今儿咱们演的是电影《财神客栈》里的一个片段，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银飞来给大家介绍吧。 啊，这个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少爷和老八啊，武功高强。这少爷是一个特别帅的，就是谢霆锋演的 啊，怀才不遇，只能在衙门里面呢当两个低等的衙役。有这么一天，被卷入了一宗惊天的大案，被诬陷为强盗的同谋。幸好呢，让俩女同志啊，散尽天良姐妹花所救了啊，几个人就决定一起调查这桩案件，还自己儿一个公道啊。 你刚才为什么就是哆嗦了一下？能告我吗？ 就是没有我。 他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不太敢讲。 对， 你怎么了？ 特别像丧尽 天 良 姐妹花。我们特别想说这个名字啊，是电影里的名字，而且是有引号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吧，你要知道那个演员也非常漂亮 啊，对， 然后戏也非常好。 就是你们俩，你们俩颜值能碾压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刚刚害怕了，不敢说。 是吗，云飞？ 没有，我 你还有这怕的这么一说呢？ 没有，我只是觉得丧尽天良姐妹花这个 也挺好的。 对，挺好的。 我还以为你今天坐到这儿来，就刚坐我旁边这一回，你有点紧张。我看你完全不紧张啊。 我为什么要紧张？ 你这劲儿拿得特别棒啊。成吧，来吧。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先稍等片刻吧，就是最后我们一趴再来给大家演绎这个今晚戏中戏啊。如果咱们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 我来介绍第一个吧。 好啊。 然后接下来你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好吧？ 你再接下来介绍后面几个。 不行，谁坐这儿谁老大，知道吗？今儿得听我的啊。 好的。 好嘞，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鬼吹灯之黄皮子坟》。其实最近这个剧特别火，而且我们之前其实也已经推荐过一回了。它呢是在腾讯视频独播的，是单日播放量有7253万，好像热度稍微有一点点下来，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好像是1亿多的播放量，非常厉害啊。 单日啊？ 对，单日。当时念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知道于浩肯定得念错，等他念错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念错了。就是我有点坏是不是？ 哪念错了呢？ 1万多万。 他说是1万多了。 对 他说的是1万多万。但对，因为我们最后的单位是给的万，你知道吗？ 哦，他看前都是五位数。 对，前都是五位数，然后他就有点懵。 1万多万。 对，我就知道他肯定哪个错。后来他念完了以后他就念不下去了。我说嘿，我就等着你出错呢。 这都什么搭档，这是亲搭档啊。 那必须的。来继续介绍这个《鬼吹灯之黄皮子坟》啊，它是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小说《鬼吹灯》系列第二部的第一卷，主要讲述了这个胡八一出国在即，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张老照片。那个时候他和胖子正作为知青在大兴安岭的山区里插队呢，这个山区的生活呀，也让年轻气盛的他们如鱼得水。比如说呢，为了换几斤水果糖，他们就要上山打黄皮子。黄皮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黄鼠狼吗？不是。 对，是黄 鼠狼。皮 不是，他叫 他的名字 就叫黄鼠狼。 黄鼠狼，对，就只是就是给他起了一个俚语吧，算叫黄皮子。 外号。 对，外号。那为了给人治病捉熊取胆，那这个时候就没想到这两个人就误入了一座坍塌的黄皮子寺。传说几十年前呢，一伙号称泥儿会的这胡匪曾从黄皮子寺里挖出了一口喵金嵌玉的箱子，随后呢这伙胡匪就和箱子一起消失在了这个漠北草原。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战友叫丁思甜来信了，说哎，你们来我们草原做客吧。 不去。 哎，人家俩人都去了，你看你怎么回事，这么不好客呢？ 所以你怎么演戏呀？ 不热情， 欣然前往了 欣 然前往了。哪知呢，赶上了牧牛受惊，牧牛就跑了。你就得给人追回来呀。那就为了找寻这个丢失的牧牛，这仨人就你看这个丁思甜，还有胡八一跟胖子，他们三个人跟牧民老羊皮进入了俗称阎王殿的这个白眼窟。在这儿呢有一些日本给水部队的遗迹。 给水部队 啊，给水部队。嗨，我就是留给你这个让你纠正我的气口呢，然后你半天不 给你一包袱。 对 你得接着。 没抖落处。然后呢，这儿呢有一座没有房间的怪楼，还有一个编号是0的地下室。更可怕的是有两只全身是白毛的黄皮子一直在尾随着他们，所以之后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盗墓一类的故事。 越说越瘆得很。 对，就是如果有喜欢这个题材的观众或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找来去看一看。因为现在这部剧其实势头真的是比较盛。由阮经天饰演的胡八一可能能演绎出来另外一种就是胡八一的风采跟感觉啊。 我说一下第二个。 没问题呀。来吧。 来，我用另外一种口风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古情歌啊。 好，第二部是上古情歌。 对，上古情歌在腾讯视频播出啊，单日量也不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909万啊。这是一个古装言情电视剧。上古情歌。 他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几个。 介绍过这个。讲述的是怎么一个故事呢？出身名门的这么一位叫做穆青墨啊，偶遇在山林当中长大，却凭借一身武艺名震天下，天资卓绝的赤云啊。记住这二位主人公，一位叫穆青墨，一位叫赤云。赤云呢对穆青墨是一见倾心，多年后呢两个人再次相遇，赤云按耐不住了啊，对穆青墨展开热烈的追求。 人家本来是人家本来特别美好的那种青梅竹马，让你一按耐不住，我就总感觉 热烈追求吧，按耐不住了吧， 这有点是问题， 有点抢亲的感觉， 成了，以一腔热情获取了穆青墨的芳心了。穆青墨的哥哥呢，此时为他许下一门亲事，赤云放弃一切，只求带上穆青墨隐居山野。这本来挺好的嘛，两个人就归隐山林了， 就是出来棒打鸳鸯了，是吧？ 天意弄人了。穆青墨最终还是为了家人嫁给了指婚对象，这位叫做凌云圣苍啊，凌云圣伦啊。 圣伦。 凌云圣伦。穆青墨向这圣伦呐坦言说，哎呀，我 其实心里有别人， 我喜欢那个赤云。圣伦答应说好， 哎，我不强求你。 嗯，是个正人君子。 嗯，逐渐那个圣伦呢被穆青墨吸引，不愿意放手，让穆青墨离开自己了。 后悔了啊！ 哎，那穆青墨呢因为意外受伤，也失去记忆了。 嗯， 赤云耗费灵力为穆青墨疗伤啊，这里还有灵力的事情啊，并悉心唤醒了穆青墨所有的记忆。哎呀，都想起来了。 嗯， 想起了伤愈之后啊，穆青墨就更加珍惜和赤云的感情了， 嗯， 决定放下世俗的束缚。两个人在一起， 嗯， 结果那又天意弄人了，反正绝对不能让你试试当当的啊！穆青墨， 要不然怎么演呢？ 对对对，陷入了危险之中。赤云不愿意再让穆青墨受伤，选择牺牲自己的性命，成全了穆青墨， 嗯， 给穆青墨换来一片明媚的天空。但最终还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哎，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没有 happy ending。但你说这明媚天空， 对对对， 我每次介绍到最后一句，我都在想，你说这爱人都没有了，怎么明媚啊？是吧？除非他这时候再次失忆。然后重新再爱上一其他的人，嗯，我觉得这个时候生活可能才能轻松吧啊。不过呢，如果有喜欢这种题材的，你看它还是古装言情电视剧哈，啊，如果有喜欢这种题材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嗯， 咱们看一看它到底是没了恋之后怎么明媚的，啊，对吧。 这个时候耳边响起一首歌， 什么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刚刚就是你们一直讲这个明媚天空，你想想那词儿啊， 啊，这中小脸 就出来了。对 好吧，就是我的深深的脑海里是吗？ 对对对， 活跃着一位思南， 这俩是一个歌啊！ 哦，对，你才知道， 我只会唱那个， 你不知道吧？ 歌高潮部分， 深深的脑海里， 对对对， 缘分天空。哎，我的天哪，果然就是这样的，听起来特别的顺畅。那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到底是不是一个歌啊？ 真不知道， 彻底懵了， 我是真不知道。 回家请查一下， 听这意思又不是一个歌了。 你去点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们欺骗了我，还一笑而过。 摘完 炸歌吗？今天 对，这是一首，我跟你说，这真是一首， 是吧？ 真是一首。 我要信你，我是那个。 你是哪个呀？我早听早听。 瞎说，我瞎说。 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怦然心痛》。单日播，单日播放量是47万，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嗯，但是就是这个怦然心痛哈。 嗯， 它讲的是什么呢？哎，你别说，它说到了一个新名词儿，叫空巢青年。 嗯，这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我们都特熟，是吧？空巢青年到底是什么呢？说讲的是有一波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的年轻人，远离故乡，远离亲人，还独居生活，他没有自己的情感寄托，也没有家庭生活，所以他们叫空巢青年啊。我觉得我被戳中了，特别戳心。我觉得好像我们几个都是，梁姐姐好像。不是 啊，哦，我不是。 梁姐姐爸爸妈妈都就在 来了， 在北京一起生活，对吧？ 嗯， 欢喜应该是吧， 我北京的。 那只有谁？你大声告诉我。 去了，我也是北京的。 你告诉我只有谁？ 好，这发过去吧，我就只能戳自个儿。 换一个话题。 太伤心了，我的天！你们这么幸福啊？怎么都？林飞呢？你接着给大家介绍吧，我生会儿气去。 啊，不要生气， 不高兴了。 我接着说啊，他们。空巢青年呢，指的就是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的年轻人。 哎，比如说徐小妹。 他们像徐然一样，远离故乡亲人，独居生活， 缺 乏 感 情 寄托， 我苦啊， 没有家庭生活， 我苦啊。 啊，他们就是。但是这怦然心痛就关注了这样他们的痛点呀， 那来吧， 每一集他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 苦哦。 这怦然心痛是怎么回事呢？ 啊， 男主角就叫怦然， 哦，这么回事， 他就很心痛。 啊， 他是一名在城市努力生存的小职员， 嗯， 面临着跟众多空巢青年一样的痛，父母逼婚，失恋，失业，失去朋友，在一系列生活的磨难当中，怦然也像诸多留在城市的年轻人一样，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 嗯， 怦然心痛过后， 嗯， 继续在城市的角落里奋斗着。 他主要就是讲了逼婚、失恋、失业，又失去朋友。哎呀妈，这人真的是有点惨呐。 不是，他是想告诉你，当你面临这一切的时候，都没有 什么。哎，行，我还好啊，我能挺住。 没说你面临， 他叫徐冉，不叫怦然。 对对对， 我能挺得住， 差一点， 我还是可以的啊。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三位网剧，三。 不， 三对，我怎么了今天？我就是心痛了，你知道吗？现在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啊，就是不同的类型。第一部是盗墓题材的，第二部是这个古装的言情剧，第三部呢也是一个励志题材吧，我们叫它，对吧？对，那稍后整点过来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大，一会儿见。 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还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在这边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这里是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出的节目，来自北京青年广播，您呢也可以通过 FM 98.2或是 AM 927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怎么收看呢？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直播间里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儿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啊，一位呢是相声演员林飞，欢迎林飞。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就是我们昨儿节目里说过上过春晚的那一位。 昨天还提我呢。 那必须的，就是一直不火、 啊、这个扎心了吧 啊！我们节目会给你推火的， 是 好吗？对、必须的， 我相信、我相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实在不行下节目我给他身上贴一条，直接写一火字儿 啊，火了。 对， 好嘞， 这里、 没准还真就行了。 哎， 现在正在说话这位呢是配音演员主持人刘洋，梁姐姐欢迎。 大家好。 以及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来自豆瓣电影的杨欢喜，欢迎欢喜。 大家好， 我每次说你的名字我就特高兴，就特欢喜。 那我目的达到了。 你是真的是这样才起的这个名吗？ 差不多吧，就是我学名就中间一个字儿，就是欢喜的意思。但是那个字儿本身好多人不认识。 嗯，艺嘛， 对、对， 杨艺文对吧？ 对， 对、你看我还记得， 这就被人肉 了。问题为什么要提问嘞？ 不是，因为他就是他的笔名，我能叫笔名吗？这个欢喜就是还是 小名儿， 小名 随便 啊，怎么都行。 就 对， 大家总之会称呼他就是欢喜， 对， 但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不叫杨欢喜， 对对 对，就可能说杨欢喜的这个。他也是我们的流量担当，你知道 吗？ 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哗哗刷爆屏，有好多粉儿来找他， 真的。 主要是对他那个杨欢喜的名字就更熟悉、所以我们现在介绍的时候都叫杨欢喜， 哎，就算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吧？对，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有，你想肯定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在里面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决定了人的性格。 嗯， 欢喜， 明者命也嘛，就有这种说法，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我觉得我这个李银飞这名字不好记， 我们不敢， 是， 我们不敢 仔细 听你的名字， 对，我们不敢往下 说， 那 就 不 好念出来。李嘚瑟，这跟杨欢喜这个， 哎，可以，我觉得可以。 李耀火， 你不是，哎，李耀火，这对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上过春晚还没火吗？ 下回报叫李耀火， 名儿不对，我觉得 李耀红， 对， 哎，李耀红，李耀火， 有叫李耀红的是不是？ 有吗？ 是吗？没事，重名，你比他长得帅 啊？对对对， 或者李更红。 哎，好好 啊，他这个银其实不是别的意思啊，他是那个 银 红宝玉的银。我给你解释一下 啊， 你怎么还抨击我呢？ 我哪个银？这个银 银狐毛兔的 银。 哦，跟我想的不一样。 梁姐，你特别棒。好吧，我们说回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今天的网大每日榜单吧。啊，来，要不这个时候，你来呗。 要我需要另一种画风来介绍一个网大吗？ 你们说学逗唱，这应该是你的看家本事。 哦， 来吧， 说一下啊，这网大叫《弄江湖之情到深处》，知道吗？ 有意思，有劲儿。 《弄江湖》啊，腾讯视频播出177万，弄啊，《弄江湖之情到深处》。 你能别老再重复那名了吗？ 让大家记住嘛，大家记住嘛。 行，谢谢你。 这位叫钱林，遂父亲心愿。带上门客啊，这知道了，这个带上门客一清和小厮春子来到了七灵峰，干嘛呢？找天下第一剑，谁能比我剑，叫新鱼学习剑法。收了这个钱林父亲钱财的新鱼啊，只收了钱林这么一个徒弟 啊。 师徒两个人每天呢就插科打混的混日子。 嗯， 啊，义清呢与新鱼啊因为投缘结为了知音了。子夜来到新庄挑战新鱼。 嗯， 新鱼瞧不起他呀。 嗯， 子夜被新鱼重伤。 哟， 嗯，子夜就，哎，你别看被收成 弄了江湖了，这就 别看被打成重伤了啊。 啊， 他求新鱼您收我为徒吧。 啊， 新鱼还不答应。 哎，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啊，会不会是苦肉计等等一类的？ 反正你把我打服了，我挺服你的 啊。 啊，你当我师傅吧。新鱼还不答应。 嗯， 这钱林呢，就对这个子夜一见如故了。 嗯 嗯，然后就救他呀，让他在山下养伤，教他把师傅教给他这个剑法呢，再教给这个子夜。 哦，这么回事儿、 啊。这么回事儿 啊！ 这义清啊，看出这个子夜不对劲儿。身上有戾气 啊、 这义清大家不要忘了是谁啊、就是钱林的门客啊、这个义清看出了子夜身上有戾气，试图劝这钱林你别教他。钱林呢就当他说笑也没在意。子夜呢不屑钱林相救，承诺 不领情， 扬名天下之后我还你这情不完了吗？ 嗯， 结果呢在剑术精进之后 怎么了， 把钱林的师傅新鱼给宰了 啊！就合着当时还、 你没收我，我宰了你。嗯， 哦， 弄了江湖， 弄江湖了。哎，跟这个子夜俩人结仇了。 那可不。 嗯，子夜跟钱林俩人结仇。新鱼死了之后呢，钱林和义清回到钱府， 回家了。 子夜在江湖是声名鹊起，暗中呢还把银子还给钱府了。 嗯， 子夜在最危险的一次比试之前和钱林相遇，不想呢俩人间隙更深了。义清呢见钱林呢对自个儿书里也伤怀的离开了钱府了，是不太好的这么一个结局啊。 就是我觉得结局可能还没有写完，就我们现在应该是个故事的前情，就是之前的一些 就 对对，他把这些几个人之间的矛盾呐、情仇啊都给简单介绍了介绍啊。如果想知道结局，或者是想找这到底有没有好结局，也可以去找一部找一下这部影片来看一看啊。弄江湖之情到深处是在腾讯视频独播的，单人播放量是177万啊。然后咱们再来看第二部叫绝不放过。你看这俩名儿，情到深处绝不放过，是在 谁比谁狠？ 对， 比狠啊！ 嗯， 对，是在优酷独播的，单人播放量是113万。说的是什么呢？街头的一个女霸王叫雷丽丽，爱上了善良的邻家大叔胡峰，因为从这个男人身上吧，因为毕竟比他大嘛，大叔级别的哈，找到了缺失的这个父爱温情， 恋父情节。 对，有点儿啊，也不能说人家喜欢大叔都有恋父情节，就是觉得温暖。 嗯 啊，靠谱， 就喜欢， 就喜欢。 嗯， 然后这个胡峰呢，遭到了恶匪洪坤的绑架，这雷丽丽人不干了， 怎么样？ 奋不顾身，展开了一场营救行动。那随着调查的深入呢，他发现，哎，这胡峰啊，身世不简单，他可能有着可怕的过去。 什么过去？ 比如说呢，10年前有一桩抢劫杀人案再度浮出水面。 哦、 这洪坤，也就是绑胡峰的这人啊，其实是当初的受害者。 哎呦， 这胡峰反而是凶手、 这等于是来报仇来了。 对，这雷丽丽呢，就踏上了一条以暴制暴的一个不归路。 所以呢，他也是面临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罪恶惩罚呀，经历了一场人性的洗礼。 哎， 怎么说呢？这部电影呢，它是通过虐心、残忍的这个犯罪故事，讲述了一个尘封很多年的一部往事。 嗯， 由此也揭开了人性善恶深刻的启示。怎么说呢？就是你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做抉择。 对对对。 其实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正好说到这儿，就是最近我听到了很多朋友身上发生的变故，就是他这事儿吧，其实跟现在没多大关系，都是几年前的一事儿。然后呢，机缘巧合被现在的人，就是现在的周围的朋友给发现了。 嗯、 所以我就在想，这人呐，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一定要眼光放长远一点。真的，你也不知道。就我今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其实生命当中每一个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只是当时你不知道而已。 太深刻 了，云飞，你干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你这凳子忽悠一下就下去了？ 就要表现我心头一沉的感觉。 那可能是你几年前触发的那一点。 我说的真不是你啊，你别激动。 没准哪年就被接出来了。 那不是有一个那个蝴蝶效应吗？ 对对 啊，一点点影响。所以我觉得可能跟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尤其是你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我觉得当下的那个获得的那个收益跟你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它往往不是对等的。 所以有些人他得考量到底怎么牺牲、怎么取舍。 对， 嗯，对，我觉得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内心吧，你可能人才能活得更踏实一点哈。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哎，有文化，不错，出乎了我对你的意料。 我说这。 就这句我们记心里了， 火了，你可以火、 啊，有用。 2017你一定火了， 李银火， 又来了，又来了， 又改了、啊。 这节目有八个名字，我现在。 来吧，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网剧和网大、主要是我跟银飞。接下来呢，刘洋姐姐跟欢喜要出场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晚戏中戏环节。 好、 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围读一下剧本。 嗯， 这个围读剧本就是我们会把一些经典的电影或电视剧，甚至小品或相声找来，重新给大家围读一下，以期达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能让大家回味一些经典，或者是能够看一看有可能跟你现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呢，生活中你没有接触到的这些戏剧，有可能是会让你产生兴趣啊， 嗯， 这是我们的这个目的所在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说一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围读的这个剧本，是来自电影《财神客栈》里的一个桥段。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这个少爷和老八呀，武功都非常高强。这个少爷呢，就是这个谢霆锋， 对 对吧？啊，但是呢，这少爷怀才不遇，他只能在衙门里这俩人做了两个低等的衙役。 嗯。 但你说这日子吧也不太太平，有一天还被卷入了一宗惊天大案，还被污蔑为这个强盗的同伙。幸好呢被一对丧尽天良姐妹花所救。然后这丧尽天良姐妹花是给人起了一名字啊，不是说人真丧尽天良了，不然谁还救他们呀，是不是？ 那 几个人就共同决定说，不行，我得把这案子查清楚，还自个儿一个公道。 嗯 嗯，那先请欢喜跟我们说说戏吧，这里面又有涉及到了几个人物，然后都应该怎么去表现。 就是咱们其实今天涉及两场戏， 嗯， 然后第一场是其实是在电影的开始的时候， 嗯， 就这两个人还没有卷进这个所谓的大案， 嗯， 他们就还是只是在河边给人洗衣服， 嗯， 就这两个衙役，然后 怀才不遇， 对对对，然后天天 干点外快， 特别苦兮兮的，然后在那儿在河边洗衣服，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在聊聊天，其实就互相打岔，然后消磨时光的时候， 嗯， 突然发现，树杈上坐着一个佟大为， 嗯， 然后他应该就是演这个文 问 妾吧， 文 妾，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这个文问妾呢，然后就是一个文问妾一个跟头遮下来， 嗯， 然后他本来想说自己武功很高强， 嗯， 最后发现并没有， 嗯， 然后最后掉河里了， 嗯， 所以就是就一个很 有趣儿的一个场景， 叫啼笑皆非的那么一个场景， 嗯， 然后他们仨就是文问妾下来之后就互相查， 嗯， 的这么一个就王晶的电影嘛，大家能想象就是那种 香港武侠典型代表 的，对，无厘头，嗯，然后就你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笑，但是他就是在搞笑， 嗯， 就是这种，嗯， 好，这是第一个场景，对吧？ 对对，嗯，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还是谢霆锋跟张家辉这两个少爷跟老八，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卷进了这个案子里， 嗯， 然后碰见了这个丧尽天良姐妹花， 嗯， 其实他们俩一个叫火龙女，一个叫水龙女， 嗯， 水龙女是阿萨演的， 嗯， 火龙女是黄奕演的， 嗯。我每次看这个水龙女跟火龙女，我都能想到火龙 果。火龙果，对，我也是。 我真的今天一直掉戏， 是有多饿呀？ 嗯，主要是吧，这个 想吃。 我这个人呢有一个性格特点啊，我们节目给我的这个人设呢是傻白甜，那我觉得应该再加一个叫傻白 甜 馋。你们怎么都知道了呀？太，我这人设真的是早就要塌了，我看。来吧，继续吧。 嗯， 他被这俩人救了。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在谢霆锋见到阿萨的第一秒，他们俩就坠入了爱河， 嗯， 然后就跟其他的那些我们要逃生啊，然后我们要还自己一个公道啊，这些东西完全就不管了。 嗯， 他们俩就天天去边上卿卿我我去了。 嗯 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火龙女跟老八这两个角色，就他们俩互相还看不对眼儿， 嗯， 还各种互相打，但是谁也打不过谁。 嗯， 然后就说要不然你们俩也别那亲了，然后咱们赶紧商量下一步怎么走， 干点正事儿吧。 对，嗯，然后这个时候火龙女跟水龙女就也是水龙女说服火龙女说，哎呀，都是自己人，因为他已经看上谢霆锋了。 嗯， 说我们就把这个财神客栈这个地儿告诉他们吧，他们在那儿他们就能找到下一步的出路了。 这个财神客栈是 水龙女告诉这两个衙役说他们去那儿就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哦，嗯，就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事儿的。 嗯 嗯，成吧，来，那到底谁演谁呀？分一下角色吧。 对， 分一下角色。那第一场是三个人。 嗯 啊， 三个人的话嘞， 就三位吧。 啊， 咱们仨 。啊，我们仨行 ，可以 啊。 来，我来给大家旁白，好吧？ 嗯， 就是括号里的有一些场景啊。 我们谁来谁呀？ 谁来 谁 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积极呀？ 文文姐我觉得比较适合你。 啊，太好了，我没两句。 啊， 对，文文姐戏很少 啊，真的。那这样欢喜导你从给分一下吧。 挺好的吧，就这么着吧。 行，那我文文姐吧。 你觉得谁适合谁？ 怎么来都行。 谁适合谢霆锋？我觉得比较适合刘洋姐。 好， 因为就是很帅嘛，他要装 很小声的那种感 觉。对对对， 啊， 然后安安静静的那一种。 嗯，好嘞。 然后 那我就来这个搞笑的人。 老八确实很适合。 好的。 对， 老八是个龅牙。 啊，对。 知道的。 对， 这种就是这种要 随时 大舌头。 嗯， 还有点大舌头。好吧。 那我们三二一开始就先来第一场，好吧？来完第一场之后，我们再来第二场啊！来，三二一，开始。 呀， 老八照着镜子， 你说这额头要是再稍微高一点点，颧骨再稍微削一点点，鼻翼再收一点点，那就完美了。嗯，整个脸最满意的，哼，还就是这口牙， 指着他自己的一口龅牙， 哈哈，堪称完美好男儿。哎，别泡那么久，伤肾呢。 捡鱼吧，帅哥。 切，你真是肾亏，我长得这么帅，整天让我帮你捡鱼，每天都吃鱼。 边捡还边说， 下次你要能打只鸡来，那就厉害了。哎，说真的，你打鱼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天下武功以快为尊，唯快不破。 谁教你的？ 我爷爷啊。 你爷爷都信，他一辈子只会去买那些秘籍，光看不练，你还信他？ 我信啊，我爷爷还教我三个字。 什么字啊？ 武以快为尊，情以舍为尊，谋以忍为尊。 情以舍为尊，甩女朋友的时候这样说还行，要不谁信呢？ 我爷爷是对的。 嗯， 这时候从树上传来了一点声音。 我也说你爷爷是对的，舍为情之最高境界，错不了。为了你心爱的女人牺牲，方为情中之极致。 哎，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连我都没有察觉，你武功一定很高。 可能你武功低而已。 文文姐这个时候一脚踩空，掉进了水里。 哼，原来你武功很低。 所以说你武功更低。 哎， 啊，凉快。 你是谁呀？ 我是一走方郎中，略懂医术，这太阳太毒不宜赶路，才在树上睡了一觉。 啊，我们是本地的牙差，内务部的。我叫陈永仁啊，绰号叫老八。这位叫刘建明，绰号叫少爷。 啊，原来二位是官爷啊，失敬失敬。 我看你长得蛇头鼠目，不要在本地犯事，被我抓到你会死得好惨好惨。 在下就是一介良民，请二位大人明察呀。 别唬人了，走吧。 别装模作样的，小心再碰到我。 嗯，看，哎，我觉得三位特别有这个感觉啊，特别特别来劲，就是听着就感觉 弄江湖。 因为 就忘不了了，刘洋 喜欢这个， 因为我今天也了了一眼这电影、我现在刚才在听三位在这个唯独剧本的时候，我脑袋前面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电影画面，对，就特别有这个画面感，所以我觉得三位特别合适。那接下来咱们这个场景怎么分配一下？因为它其实是这个时候没有文文妾的事了，对吧？ 对， 没有文文妾的事了，然后是水龙女跟火龙女，还有少爷跟老八。要不少爷和老八还是 哎，对对对， 来扮演，好吧？ 好， 我们两个一个扮水龙女，一个扮火龙女，好吧？那你觉得咱俩谁是水龙女，说谁是火龙女？ 你想跟谢霆锋谈恋爱吗？ 这怎么说呢？要是刘洋姐姐，我想的呀。 啊，那就走吧。那你就阿萨吧， 水龙女， 对对对， 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有一点点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有一点花痴， 对，花痴，然后看见一个帅哥，就 他俩就是一见钟情，就但是很搞笑的那种 啊，就反正就是总之就是两小无猜的那种， 就是天雷勾动地火的那种， 啪！怎么了？这节目里是 看见了男神就不行了， 就噼里啪啦， 对对，就怎么才找到你？ 好，明白了，终于等到你的那种感觉， 对， 好嘞，来试试吧，那你来打个板儿，欢喜， 好嘞， 啊， 三二一，走。 少爷和老八被冤枉是强盗投火，被处以极刑，在法场呢被水龙女所救，少爷和水龙女一见钟情。 原来你们两个是合起来骗赏金的。 对着少爷喊， 你们干什么呢？ 你管我们干什么？ 年轻人嘛，一见钟情很正常。 一见钟情？你个死家伙，你不跟我好，跟别的臭男人好？ 你白痴啊，他怎么办都是个女人，最多是个娘娘腔，有胸的。 轻一点。 姐姐啊。 姐姐？那你没有啊？ 你瞎呀。我身上有种异香，只要男人一闻到就会死心塌地的爱上我，谁像你这个丑八怪还当我是个男的。 我虽然没有判案之貌，但也有剑眉星目。哎，一看就知道我走的是阳光偶像路线，你这样说话未免太过分了吧，死八婆！ 这个死男人，去死吧！走， 不要走，不要走， 不走的不走，不走不走，我们不走。 我们是公差，现在要逮捕你们，放下武器。 你们俩不是犯人吗？ 我们是被人陷害的，现在正好将功赎罪。 这个时候，火龙女一拳打向老八，老八闪过，打到了少爷脸上。哎呀，你流鼻血了！ 你打我， 我打你怎么样？我倒要看看是我剑快还是你手快。 这个时候没等拔剑，就被少爷给打了一顿。 哎呀，看不清楚啦！ 看不清楚，再来一次哦！ 再噼里啪啦打一顿， 还是我快。 你打我，我火龙女非杀了你不可。 火龙女，她是水龙女，丧尽天良姐妹花，现在我就拘捕你们。 火龙女追杀老八，回头对着水龙女说， 还不打他。 水龙女就轻轻打了少爷一下。 哎呦，好痛的。 不许玩蛇。 你有剑，不需要武器吗？ 扔下蛇，我们比真功夫。 好啊，一二三， 双方同时扔下武器。 不跟你比拳脚，我跟你比轻功，看我的绝世草上飞。 这个时候被老八一棍子给打了下来。 你的高度，我八岁那年动一动就做到了，草上飞。 哎，话说你们两个到底怎么被冤枉的？ 我们是被人冤枉的，说的是抢白玉观音那帮贼的同党。 那你想不想将功赎罪，平反冤情啊？ 当然想了。 叫我一声干妈，我给你指条明路。 干妈，快点快点快点。 你听说过财神客栈吗？ 财神客栈？ 那可是一个发财的地方，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有人在那里举行进宝大会。 少爷，走了，去财神客栈破大案了。 好啊，为什么？ 白玉观音这种烫手山芋在中原是很难出手的，如果要换大钱的话，只能去财神客栈。 是啊，在中秋之夜，所有的买家都会带钱去买奇珍异宝的。 那走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 站住站住，有条件的。 哎呀，还讲什么条件呢？都是自己人啦。 你浪够了没有啊？有异性没人性， 我要是帮你们拿回白玉观音的话，你们必须帮我抢10万两银子。 哎，拜托了，那几个贼的悬赏都不止10万两，全归你啦。 一言为定。 他，哎，我觉得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就是我自己有感觉，不知道三位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欢喜来，还欢喜来评价一下吧。你觉得我们几个的台词的这个节奏怎么样？ 还不错哎。然后就每一次梁姐一，就是又。他因为扮演的是 男 生，对，然后但是又有一些娇滴滴的，然后就是被阿萨的那种眼睛嗖嗖嗖放光的那种，就是 还是有那个 对对 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是有一点点不在戏中的状态，但是越往后好像那个状态就越来了， 因为我们四个也是第一次搭， 对， 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以后时间更长一点，可能我们这更能入戏， 还有默契一点， 对，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这一段《财神客栈》里的就是这个要扳回一局的这样的一段啊啊。那好，那也同时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 谢 谢，再次感谢三位的精彩表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准时在这里再次相见，拜拜，明天见， 拜拜。